第74集，蒋振兴表示同意，何祖平几乎被傅云宪气得吐血，说话也颠三倒四，一会儿说傅云宪是个臭不要脸的诉讼前客，一会儿又说还是他做的对，这件案子换做任何一个别的律师，怕都不会有这么完满的结果。许苏这徒弟当得地道，还未正式拜师，就以隔三差五的上门，一边料理师傅的三餐，一边偷偷打听蒋安的进展。他帮着蔡平往桌子上摆置碗筷，听见何祖平跟他手下的律师的谈话。何祖平骂傅云宪时，他就生气，噼噼啪啪的要摔碗。何祖平夸傅云宪时，他就抑制不住的乐，心想： 那可是傅云宪啊。 许苏跟着傅玉志结结实实的忙了一段时间。直到万源案判决结果出来，果然如预期般，姚觉民获刑12年零6个月，裴雪判二缓二，夫妻俩的罚金总共交了12个亿，那是老百姓一辈子不敢想的天文数字。但裴雪不是实刑，万源的控制权便没有旁落，还有无数个12亿等着这对夫妻去开垦去攫取。这仗就算赢了，裴雪认罪认罚，姚觉民也放弃上诉。那头万源的案子尘埃落定，这边蒋振兴的案子也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。圈内干戈休止，坊间谣言平息，就像夏日里的一阵暴雨惊雷，来时翻天覆地，轰轰烈烈，说停也就停了。某回东方世界节目录制结束，邢明主动请傅家兄弟吃饭，一来是为合作成功庆功，二来也是赔罪。傅玉志如今是东方世界的律师代表，常驻节目，经常当着亿万观众的面大放厥词，邢明适当控场，多数时候容他发挥。东方世界的收视率稳步攀升，话题度也居高不下。比起那些老态龙钟的法学教授，傅玉志的刑事辩护水平未必一流，说话也不够严谨，但他的观众缘奇好，这可能得归功于他得天独厚的长相，是所有女观众都梦寐以求的情人脸。邢明请客的地方是 S 市最贵的一处高层住宅，其实是私宅，面积过500平，经豪华装修之后专门用来宴客。房子是于仲业一位书画界的朋友的，被邢明借来招待客人，比起外头那些酒店多了些许私密性与舒适感，更适宜亲友小聚。人站在窗边，放眼望去是横断整座城市的一条大江，浩浩荡荡地奔流着，天色差不多已经黑透了，江边霓虹逐步亮起，高楼鳞次栉比。在一片挺拔雄伟的高楼里，许苏能轻松地找到军汉所在的那一栋，他一直在看着那里。傅大律师一向还算给邢主播面子，如期来了，身边带着许林。一桌人，邢明那里来了3个人，其中一位是东方世界的副制片人，年纪也挺轻。据邢明介绍，他们一起创办了东方世界，是生死之交。剩下的就是傅家兄弟与他们的助理，基本没有外人了。邢明的助理招呼许苏去吃饭，许苏走过去，许林抬头看了一眼许苏。 剃头了？ 许苏自己抬头摸了摸头皮，哎了一声，头发一短，衬得许苏的五官特别干净。发质瞧着也硬了点，一茬茬的竖着，摸来想必扎手。许苏想趁跳槽换个发型，主要是讨个一切从头开始的好兆头，顺便敛一敛那一脸过于浓重的少年气。他是打算就在今天告诉傅云宪自己要离开军汉了。邢明微笑， 挺精神的。 傅云宪也循着邢明的目光看他，不明所以的微微皱眉，看不出是赞赏还是厌恶。许苏坐下后就低头喝酒，装作若无其事，其实感觉到空前的心慌与不自在。他不明白那天在许家老宅傅云宪不告而别的含义， 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傅云羡自己的决定。 还有一个月，我就将原来是你交接给同事，你呢？ 邢明举杯喝了口酒，对许苏说， 看得出你不太喜欢，要是真不适应，我就跟导演说一声，让你牵手成功离开节目。 许苏本来也是去玩，没想到刚在电视上露脸两回，就有广告商通过微博找上门来了。他微博的粉丝其实不多，也不热衷于经营，就转了一条对方微博，收了对方一块万把块的表，还是女款，回头就交给了苏安娜。 等邢主播不做主持了，我就不录节目了。说到底我还是绿柱，有自己的本职工作。 许苏不时偷瞥傅云羡一眼，傅云羡正与那位副制片人闲聊，注意力不在他的身上。按理说蒋振兴案不会引起多大的民间关注，他不比杀人、强奸触目惊心，大多数老百姓对于金融类的案子不太感兴趣。然而经那些死磕派律师挑头，再由东方世界发酵，傅云羡算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来自圈外人的非议。邢明替傅云羡道了歉，说， 作为东方世界的制片人，紧追社会热点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但作为两位傅律师的朋友，这事儿我邢明做得不太地道。 傅玉芝一整晚都处于一种过于兴奋的状态，像发情的公狗，对邢明年前贴后模样十分可疑。没待傅云羡表态，自己就连说不打紧。邢明瞧着不怎么乐意搭理傅玉芝，致歉之心倒是相当诚恳，说罢便打算自罚一杯。看了一眼桌上放的那种专用的白酒杯，二钱大小，觉得小气，便又叫来服务生，让他给换成红酒杯。他仰脖子将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，实打实的53度的茅台酒，相当爽快。傅云羡也陪着走了一杯，说， 邢主播酒量不错。 邢明笑了笑， 这两年酒量见长，新闻跑得多，应酬也多。 烈酒喝多了不利于谈事情，一桌人也是点到即止，又让服务生开了瓶红酒，边喝边聊。那位制片人也起身敬了傅云羡一杯，说， 迄今还有律师不断联系节目组，想上东方世界跟富二少爷对峙呢，都被导演拒绝了。 武侠小说里武林第一人要面对的是数不尽的后辈挑战，说白了，人多即江湖，现今社会也是一样，人人都想蹭热度，蹭不上傅云羡的，能跟他手底下的人叫个板，回头也能名气大增，代理费翻十番不止。傅云羡确实也不介意那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略过此事不提，问邢明， 有阵子没看见于总了，最近在忙什么？ 如今实体行业是百业萧条，倒是网络电商越来越蓬勃发展。他最近在忙着华能转型的事情，今天正好有一个局。 邢明看了看时间说， 时间来得及他就过来，他也常提起你。